祷告，好吗？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听你自己的话语。昔日你交代约书亚以及其他的事情，今天也一样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今天在这一堂的时间里面，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PowerPoint 还没有？好啊，我们今天第二堂我们要看，就是我们夏令会的主题的下一部分复兴，OK，主道，OK，这个复兴主道这一个重点，这复兴主道，什么叫做复兴呢？我常常在想到这个问题，就想到说，我们常常讲教会要复兴，要复兴，什么叫做复兴呢？最近在看《生命》杂志的一些刊物，还有其他的刊物也提到复兴的重要性。那么最近我相信你们也注意到，在肯塔基州的 Asbury University，OK，那亚斯伯里大学里面也提到说，他们学生有一个在礼堂里面有个大复兴，他们在祷告他们聚会完以后呢，Chapel 完以后呢，他们都没有离开，继续留在那边的一个祷告，所以生命纪刊就加入他们24小时的一些呼吁的一些祷告的现象。怎么叫做复兴呢？那我们看到这些复兴的现象呢，有很多的记载里面。我看到在最近的一期的，应该是最近一期的《生命》杂志里面，就有几篇的文章，就讲到说，以前在美国的大复兴各种的现象，还有其他的地方，英国等大复兴的一些现象里面，大体上都会提到说一些大家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泪悔改，OK，回到神的面前，教会的人数增加等等之类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在想到这一些的时候，我在想到说，到底什么叫做复兴呢？复兴的真谛在哪里呢？复兴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呢？那么这的意义在哪里呢？我比如说，我们讲到中华文化的大复兴，那中华文化大复兴的话，那到底它意味什么呢？是不是我们对中国文学、中华文化呢的一些记载呢，我们哭哭啼啼的看呢？不是的。那等于说，中华文化大复兴，如果我们用这一句话的话，那等于说，大家忽然间对中华的文化呢，有很大的兴趣，在研究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讲到复兴的时候，也就是同样一个原则，到底复兴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回到神的话，对神的话，我们有渴慕，渴望的心里面，我们回归到神的话的一个重要性，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退休会的主题的下一部分叫复兴主道的一个重点。那我们的真正的复兴呢，就是复兴主道的一个重点里面。我在查考《使徒行传》，带领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来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呢，有很特别的地方，有3段的经文，有人说就是以这3段呢，成为整个《使徒行传》的3个主要的大纲、3个部分、3个分段里面。这3个分段呢，第一个就是在《使徒行传》第6章第7节有这么一句话，说神的道兴旺起来。神的道兴旺起来，那么在耶路撒冷等等之类，在神的道已经兴旺起来。到使徒行传第12章24节的时候，又有这么一句话：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到第19章的时候，又有这样的一句话出现：主的道大大的兴旺，OK，到传而且得胜。那等于是说，这里面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当时教会初代教会的复兴呢，是指到他们对神的话呢，忽然间更加看重神的话，忽然间回归到神的话， 忽然间了解到神的话的重要性，大家日夜的好好的研究，明白神的话到底是什么。所以神的话呢，得到很大的重视，大家都在研究神的道，兴旺起来，神的道日渐兴旺，神的道大大的兴旺起来。那么后面呢，就影响到他们的结果里面，在第六章、第九章、十一、十二、十六，他十章章节里面都提到一个很重要，因为神的道大大起来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信徒呢，数目就增多了，而且有很多祭司也信了。Okay, 当时的祭司很多是反对的，但是竟然有祭司都信了。那么第九章的时候，那么也提到说，这个神的道兴旺的时候，人数就增多了，很多人归主了，神的话越发广传出来。那么再回到耶稣亚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也发现到耶稣亚记刚才我们所念的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里面有讲到一句话，特别是第七节，我们来看一下。Okay? 这里说，耶稣呀，神告诉他，只要刚强壮胆，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你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神的话，神吩咐摩西。昔日吩咐摩西的一切的律法，就是神的话。Okay? 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以打折扣，不可以加油加醋。按照神的话，好好的刚强壮胆，谨守遵行神的话，神的吩咐，就是复兴主道的一个重点。Okay? 我们要好好的回归到神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回到神的话，我们要好好的重视神的话，我们要好好明白神的话，我们要好好遵行神的话，这就是真正的复兴。如果有一次教会复兴的话，不是每一个人在哭哭啼啼而已，而是每一个人忽然间整个对神的话的查考更加的重视。我们看很多的记载里面，在校园的一些聚会里面，校园团契的一些成立，不单单在美国，在其他地方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们查经很强，对于神的话，对于神的话，对于神的话的查考非常重视。Okay? 那么而影响了以后校园团契成立了教会等等之类的演变，然后对神的话谨守遵行。如果你在注意看的时候，耶稣亚记第六章到第八章很有意思的，他就是讲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诚心，我们应该怎么样遵守神的话，谨守遵行神的话的一个重要性，怎么样按照神的指示，怎么样按照神的吩咐而做。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想到说这个呢，对神的话信靠其实扪心自问，这句话讲起来容易啊，神的话你信不遵行，神的话你信不信？信。OK, 那么神的话你要不要依靠？要。OK, 那我们都说，但是呢，然后说主啊，我有空再跟你再谈谈哈，我现在忙着我要做我的事情。我们全部就忘记了。再说，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话不清楚。Okay? 我们要谨守遵行的，我们又怕万一搞错了怎么办呢？那万一误会你的话，不是这个旨意怎么样呢？年轻的校园团契里面，最近有种感觉哈。那我们在我们的课程教委也是这样，有些年轻的二十来岁的时候，跟他们谈起东西来的时候，好像有点代沟了。我不知道是自己年纪大了还是什么的，好像觉得哎呦二十几岁，想当年哇，那是什么啊？他们有些人就有一些就跟我挑起来说，因为在那一个年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不单单学业事业的重要。OK, 他们的爱情，他们的恋爱 很重要。然后来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时候，哎呦，找对象了。那么在校园团契里面，找看到那个不错嘞，那个姊妹、那个弟兄了，哎，可以了哦，等等的。那么，那心里在想说，那是合不合不神的旨意嘞？OK，那么就问我说，哎，范教授为我祷告一下啊，神的旨意，他是不是就是神？那简简，那么如果不是的话，那不是乱点阴阳谱，那就不对了。OK 啊，我也追了老半天，哦，他不是的，又不知道怎么糟糕了啊，那就这个天下大乱了。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如果不熟悉的话，又麻烦这些。所以，对神的话要谨守遵行，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不容易，老实讲不容易。所以第六章第八章里面就讲到一个 example，给我们看到谨守遵行神的话的不易的地方，但是也是很容易的地方。哎，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OK，我在这里面呢，就记载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1859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我称他为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名字叫中文翻成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小的时候看他的小说里面非常有兴趣。OK，那么因为他出版了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一个长篇历史小说，那我想到两个城市里面所发生的一些很精彩的事情里面，但是我回到圣经来看的时候，我发现《约书亚记》第六章到第八节，OK，第六章到第八章里面呢，也记载了两个城市的故事，两个城市所发生的事情，OK，所以我称它也是双城记，OK，然后这两个城市呢是什么城市呢？那一个是耶利哥城，一个是叫爱城。哎，就是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这是很精彩的一段，今天不在这里讲。OK，那的事情的时候，就来面对的两座城，一个是耶利哥城，一个是爱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称它为双城记。OK，那这里面所记载两个城市所发生的事情，这两个城市所发生的事情，就跟约书亚当时神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我的话语，而且不单单是你，你要告诉百姓，他们也要谨守遵行我的话。这个重要性就在这两个城市里面所发生的。不单单这样，如果你后面再看下去的时候，到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也记载了我称它为双峰会 （Two Summits）。那么他来到两座山里面呢，一个世界的北，一个世界的南的山里面，有两座山里面。也是很精彩的一个记载，但我们今天不讲这些事情。OK，那在这个双城记耶利哥城和爱城的一个记载里面，主要的就是讲到说，当时他们如何谨守遵行神的话，和如何不谨守遵行的话所带来的后果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是怎么样的一回事。OK，那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的时候，面对的第一个大城就是耶利哥城 （Jericho）。OK，那这个城市里面呢，按照地理的位置，这是第一个大城。那如果他能够收复这个城的话，以后就影响，因为这是第一站，过了约旦河的第一站。那么这个站呢，就是会影响到以后他能不能征服其他江南七族七怪的一个前途的问题。如果出师不利的话，那么就是壮志难酬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个打仗呢，这个耶利哥城的一个士气呢，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耶利哥城有一些什么的特别的地方呢？当时我在看一些记载里面，耶利哥城呢这个城市，OK，如果你看得到的话，简单的说，它有两个城墙。外墙和内墙，哇，等于说这个城很厉害。OK，它盖的时候呢，有外墙，有内墙，这保护它的耶利哥城里面。你到中国故宫的时候也看到，哇，它外墙那防水河等等之类的，很特别。所以他们当时的建筑里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说到它有两层双层的围墙，有外墙也有内墙。而且，如果你看那些考据呢，那我自己不是读建筑的哈，看到说那个城墙呢，外墙呢，它的厚度大约有6尺这么厚，6尺，OK，不是6寸，OK，6尺厚。 那么内墙呢，十二尺厚，哇，这不得了，哇，这个是怎么去打？哎，所以呢，如果你要看这个耶利哥城，以色列人要打这耶利哥城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当时按照当时的历史的记载，耶利哥城可以说是一个很坚强的堡垒，没有人能够打得下的，有外墙，有内墙，又厚又高。OK， 那怎么去打呢 ？OK， 那么在讲到这样的一个大的堡垒里面，坚固的城墙，什么会被他们打败呢？不可能。那这个事情就使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讲到在1909年的时候，爱尔兰建造了一艘大船 ，OK， 叫 Titanic， 我想大家都那个叫铁塔尼号的一个游轮啊，很大的游轮，那当时也被称为全世界最大的海上游轮 ，OK， 而且呢是永不沉没 ，Never sank， 不会沉的，最大的哇，然后最稳固的 ，OK， 而且是 Dream Ship，OK，、okay? 是一个梦幻的游轮 ，OK， 所以这个是游轮哇，非常了不起，所以1909年 OK 时候开始建，而且建了3年的时间，建好了。Okay, 那么后来呢 okay, 1912年的时候开始首航了，哇，出去，但是5天来到了一个地方，撞到了冰山，整个就沉下去了。我忽然间就想到耶利哥城和这个的一个比较里面，一个耶利哥城是不能摧毁的城，早期耶利哥城是一个城墙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城，非常的高大，很难征服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堡垒。犹太人虽然有60几万、上百万的人 ，OK， 但是说他是一个军队这么多的出来里面，但是有没有真的受过军事训练的？那么摩西在旷野的时候有那个办法训练他们，也很难说。OK， 那么当然打仗里面就利非丁那一次的和亚玛利人打过一次以后，那么在这里差不多过了约旦河，要打第一次真正的战争里面去攻城了。OK， 要回归，要收复祖国的地方。OK， 那么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要怎么打呢？所以当时呢，耶稣呀就先派了两个探子偷跑进去，去刺探一下军情，到底耶利哥城情形怎么样？怎么打呢？他们弱点在哪里呢？要从哪里去攻他们呢？比较容易啊。所以就在这个两个探子去的时候，如果你记得这一处的记载，就在耶稣亚记第二章的一个记载里面。这个记载，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我这里列列的把它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跳过去摘录了几处的圣经，当下。耶稣呀就派了两个探子吩咐他们到耶利哥去偷跑进去窥探一下。这两个人呢就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妓女名叫拉赫的家里、okay? 就跑到这个地方去。我不知道你看圣经的时候想法如何、okay? 拉赫当然事后诸葛亮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他的名字出来了，我说哦，他们了不起。那么当时的情形，派两个探子去，你有没有想过这两个探子一到耶利哥城的时候要去哪里刺探消息呢？好走不走，走到哪里去呢？风花雪月之地、是什么呢？妓女的地方去了、还在那边躺卧，什么意思呢？就在那边休息的意思、哇，百思不解 ，OK， 派你去 ，OK， 你怎么跑到妓女库里面去了？跑到风花雪月的地方去了？到后来我仔细看的时候，看他背景的，我就发现到，哎，这个人应该要到个地方去。这个是风花雪月 ，OK， 这是三教九流到的地方。这个地方呢，龙门客栈一样，刺探消息最多的。各种的三三五一的人马，处处进进，大家都不会注意你 ，OK 这些地方呢，哇，他就这个两个探子，老实讲也蛮厉害的，就跑到那边去。 哎，去试探一下，偷偷听看隔壁桌子在叫酒席在聊天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事情等等之类的。OK，所以他们就跑到这个地方去。但是耶利哥城的军队也不是不能小看他，知道了，有探子跑进来，到处搜城，到处去抓，也跑过到这个妓女拉哈的地方去。后来那个拉哈就跟他们来了走了，OK 等等之类的。OK，但是他们在跟拉哈的一个讲话的时候呢，在第九节有这样的一句话，OK，他说到拉哈对他们说，这个耶利哥城呢，听说你们过红海，好可怕，地都干了，过来的时候一大群的人，OK，那么又说。神要把我们这个地赐给你们了，啊，他有一句话说，OK，我们这个居民呢，第九节后面说，这地的居民耶利哥城的人呢，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在你的面前心都消化了，用我们现在的话，心都凉了一半，吓死了，哇，来了，你看蚂蚁一样，60万人，哇，密密麻麻的，黑麻麻的一大群人，来了。你知道他们是吗？以前呢，过红海的时候，以前呢，在约旦河东边还没有过来的时候呢，又打胜了两个很强的亚摩利王等等之类的，哇，屠杀了他们这些人。所以这些人一来的时候很可怕。OK，我们大家都吓坏了，心都凉了。嗯。那么第11节又说，我们一听这件事，心就消化了，心真的是凉掉了。OK，那因你们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有胆。你们的神，上天下地的神，了不起的神啊！所以以后为什么拉哈在榜上有名？哎，因为在对神的一个信息里面，所以他们知道刺探这个情报的时候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那时候，耶利哥城知道这犹太人要来打他们了，心都凉了。那应该怎么办呢？第六章第一节说到这句话，耶利哥城的门呢，就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严谨关起来，无人出入。换句话说，把城封锁起来，我们死守长城，不打开门。我们的这个是堡垒来的，让他们也打不进来。OK，那么让他们在外面。OK，那么敢打吗？哼，没有这么容易打。OK，所以呢，我们就出去打的时候有点怕。你看他们蛮厉害的，哎，咱们不打，我就不出去。看他们奈我们什么何？OK，所以就不跟他们打啊，我们就把门关起来啊，看他们怎么办。好了，门关起来，以色列人。要拿这个城，第六章就开始记载了，他们怎么样攻取了这个城。耶和华成为他们的元帅，前面有说到，OK，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样的打下耶利哥城。那么这在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一节到20节，就是很精彩的一个记载里面。如果你有你的手提，你的手机翻到这个，因为如果我这个字太小的话，OK，就这里就是神吩咐他们要怎么样去拿下这个城的一个重点。我们一起来看这一处的圣经，OK，那么记载在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一节到20节，我们也用起印的方式来念。我来读第一节，请各位读第二节，OK，第六章。第一节说到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第五节说，他们吹了角声，颇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大声呼喊，城墙 就逼攀打。跳过去第九节，第十节说，耶稣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候可以呼喊。好，我跳过去到十四节 ，OK， 十四节说，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驴子都是这样行。第十六节，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耶稣呀，吩咐百姓说，呐喊吧，我们跳过去看到第二十节就好，请。好，这一段的记载就是说到上帝吩咐他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城打下来。这个记载可以说是一个军事战略的策谋 ，OK， 应该怎么攻城 ？OK， 这个攻城计的一个重要性。刚才你看了这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我把它 summarize， 把它归纳起来，做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给大家看。这个军队呢 ，OK， 应该要怎么样的的一个打法的 ？OK， 当时呢，这个军队他们要去打的时候 ，OK， 按照军队的排列法。按刚才所说的，前面是有带兵器的军队走在前面，后面呢有七个祭司，每一个祭司拿一个羊角号，就吹号的。哎，前面带兵的军队为什么我不清楚，我也不了解，拿着兵器是仪仗队吗？还是说哇浩浩荡荡 ？OK， 哇有带兵，哇有的啊，后面呢祭司。祭司呢，七个号角，啊，每人有一个。再后面呢是约柜，约柜代表了神的同在 ，OK， 是施恩的宝座前 ，OK。那么再后面呢就是众百姓，还有军队 ，OK。那么这个队伍的排呢，再注意的它的一个原则呢，排列的时候呢是一回事。第二方面呢，刚才所念的里面，神吩咐他们要绕城七次，绕城七次。前面除了祭司吹羊角号，大家都要保持寂寞，不能说七哈利路亚 ，OK 啊，不能喊 ，OK， 大家要安静 ，OK， 那大家啊，除了 OK 祭司吹羊角号的时候，大家保持寂寞。跟着走就对了，啊，每天绕一次，六天绕六次，然后到第七天的时候呢，最后那一天呢，要绕成几次呢？七次。那么即使吹羊角号的时候，要拖长，气要够，哇，吹得很大，那时候大家集体要喊哈利路亚。OK， 那时候呢，那个城墙就倒下来，啊，他们就给不费一兵一卒就给攻下那城，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记载里面。我在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想法如何。我告诉你，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不但不了解这样的一个战法，我觉得 you are crazy， 哪有人这样打仗的？上帝，Are you kidding？打仗就这样打的吗？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战法。OK， 那么这样打法里面呢，这个军事战略的计划，这安排，我想说，哎呦，这 如果后来读了心理学的时候，说上帝啊，你不是疯狂吗？你不是，我看你 you are crazy， 你是精神病的，哪有人这样打法？这样排一回事，绕城七次，前面六天各绕一次，大家不能讲话。OK， 第七天要绕七次，然后即使吹号角，哦，超长吹，那么大家大喊大叫，哈利路亚赞美主。哎，那么城墙就倒下来了。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哎呀，上帝啊，前面说你要来做元帅，算了吧，就给你做元帅。但是呢，你若不懂现代的行情，连现在世代的打仗的方法呢，你不帮忙，你不懂，你站在一边挂个名字做元帅就算了，你不要帮倒忙。Okay， 你这样的安排里面呢，我告诉你笑死人呢。我不知道你的看法了。我看的时候我说 This is crazy， 哪有这样的圣经的记载里面这样的打法啊？全世界都看不到的。Okay， 我在这注意在看这些打法的一些，我们最重要的，比如说在春秋战国时代 ，OK， 有孙子兵法里面，孙子兵法三十六计里面全部都要抄过去看，有没有跟这个类似的呢 ？OK， 瞒天过海啦，以逸待劳啦，各安官府等等之类的，那么看那功臣就也没有这样的一些记载里面，根本没有一个很像这种打法的。好了，不看春秋战国，看三国时代的孔明借东风。OK， 那孔明的打起来的，我把你的电影最近在又看了一次那个赤壁之战。OK， 哇，很够帅。那排出那种霸道之阵容里，哇，好过瘾。OK， 那跟曹操那个一打，哇，这才是打仗，这才是真正的战争。你这个 ，My goodness， 你不要开玩笑，真是你这个开玩笑，你这样打法害死很多人呢，60万人可能全军覆没。你想想看，这个东西这不是开玩笑的一回事。那上帝呢？你这个东西呢，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们来想想看。OK， 我一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一大堆的人马绕城，一天绕一次，一次哦，不要绕两次，就那么绕一次。第一天的时候，绕的时候。不要说哈利路亚，即使要吹号角，因为羊角的声音，我觉得，这个不错，这叫 psychological warfare。OK， 这个是心理战术。哎，哇，吓死他们了！这些人来了，又不懂事，绕着走，赵大兵又来了，哇，一大堆的，绕着走，走了一圈，于是。好了，大家安静下来。晚上在想什么事情呢？不知道。第二天又来了，又是这样走，又心里纳闷。我告诉你，第一次可以，第二次可以，第三次可以，第四次我看就不一定了。对方也可能摸清你的底子了，嘿，又这样来。又安安静静的，我想这个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吩咐他们不能出声了。这60万的人向绕着走，前后看不到。如果耶利哥城里的军队忽然间冲出来打，中间把他截杀，前后不能对应，为什么呢？上帝吩咐你们 shut up。不能讲一句话，对不对？来了，那怎么打呢？ Okay， 全军覆没。Okay， 一定打败仗。如果偷袭他们的话，那就完蛋了。Okay， 最可笑的，第七天还要绕七次，神吩咐他们绕七次，绕第一天，一天一次还可以回家休息。第七天到七次，这是神的吩咐。我如果是当中的一个，开玩笑，为什么要做七次？八次不行啊，五次不行啊，三次不好了，为什么要七次 ？OK， 为什么要照着这样走？这不没有，这无理取闹吧 这是真的无理取闹吧？那么最后呢？在大喊大叫的时候，原来是这样，攻下城了。OK，我在想的是，这个神的一些东西呢，真是不按理出牌。这样的一个战略里面，OK，怎么可以了解呢？这个对我来讲，好像天方夜谭一样。难怪有很多学者就说这个不可能，这个东西没有这样的打法的。OK，那这是很离奇的，OK，这是很笨死的一个战略里面，根本不没有这样子。但是我就想到，上帝啊，真的是打仗吗？我看你不行，你在天上太久了，你管理天上可以，管理地下东西你不行了。这样的打法笑死人嘞。OK，然后大家都会不服你的，吩咐你的话，听你的话行，完了，早就完蛋了。哎，不可能要遵行，不可能要谨守遵行。神啊，如果你要这样的，不如耶稣呀，再派几个人，咱们坐下来谈一谈。这样应该怎么样？逻辑怎么样？打法怎么样？OK，然后参考参考。哎，就是我好像说，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就问我说，上帝创造的时候呢，创造的第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东西，好像很多不合理的。如果上帝创造的时候呢，跟我们先事先通融一下，讨论一下，哎，可能现在的人就没有这么大的问题。哎，那我当时心里在想着，上帝啊，哎呀，我不敢说你笨，但是呢，这种东西呢不合理哎，那应该怎么说呢？然后再想到在上帝的 OK 的话呢，不是不容易，不是不能遵守，但是有些很不合理的时候，应该怎么去遵守呢？这是很难的。哎，那么上帝呢？你到底你的智慧在哪里呢？我忽然间就想到了保罗讲的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5节说，神的义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神如果真的笨，就笨的最笨的时候，我告诉你还比我们聪明。神如果软弱，软到最软弱的时候，还是比我们强。我就想到说，哇，这句话很特别。OK，那我们就是笑神，哎呦，这个东西不合理啊，这个不行。OK，但是呢，不要小看神的乙种比我们聪明，神的软弱比人强。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子，他第一次学数学，乘除哇，加减容易学会了，乘和除这些学的时候，哇，你在做乘数学的时候，哇，叫了什么叫乘？为什么要乘呢？要乘法表，除的又没有什么除法表要的，哇，这焦头烂额的。然后妈妈经过了，看到他小儿子在做的时候，好像愁眉苦脸的哈。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小孩子看小孩子皱眉苦脸的很特别的。OK，我还做的也，哎呦，这怎么办呢？他妈妈就好心的问问他，哎，怎么样？是不是遇到困难了？要不要我帮一下你啊？OK，那小儿子看一下妈妈，我告诉你，这是很难的，你不懂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差不多的，这是很难的。上帝，你懂什么？哎，你不懂的。再说，在这样的一个打法里面的时候，他倒塌下来的时候，我也看过很多考古学讲到这个战争里面，讲到说这个打仗呢，这个耶利哥城刚才说有外墙有内墙，很特别。考古学家后来去查那古迹的时候，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我们再描写一下，我们来想一下，就好像当时，OK，战国时期的打仗，人家来打攻城的时候，从外面打攻城的时候，攻城的时候，当时用炮弹也好，也什么东西也好，那个城墙呢，一定向哪里倒呢？向里面倒，对不对？OK，因为炮弹打这样，哦，大家哇，那个一定向里面倒。但是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们发现耶利哥城倒塌的时候呢，外墙呢不是向内倒， 而是向外祷。 Impossible。 如果以色列人是在外面攻打进来的时候，是他们攻打的时候，那个墙壁打破了，应该怎么样？啪啪啪倒下去，不可能向这边倒，一定向里面倒。对，那内墙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OK， 那内墙呢，如果再攻打的时候，也是应该是向内倒。OK， 但是他发现呢，在这个古迹里面呢，考古学家发现，在他两个城墙呢，都是向内倒的。嗯。那外墙应该向外倒，为什么啊？向内倒，为什么现在是外倒呢 ？OK， 而在内墙呢 ？OK， 在倒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他们两个都是向一个地方倒，所以他们说我不了解地震呢，震的时候或许会这样，但是是什么一回事呢？这是一个神迹，这是神的一个话，这个记载里面，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是个神迹奇事。在这里所说的，上帝要他们攻下这城，按照我的计划。我告诉你，这不是容易的一句话。神的吩咐，当时对我来说很难接受，很难理解，很难信服，很难遵从，谨守遵行，谈何容易啊！ OK， 你不吃人间烟火。你哪里知道我们的困难？你根本就不知道。OK， 那结果他们听了神的话，在不损一兵一卒、一兵一将的情况之下呢，拿下了坚固的耶利哥城，因为他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而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战果。这下打下了耶利哥城的时候，中间有个插曲，这里被放出来，你们会去看。当时就有一家的人进入了耶利哥城的时候，前面上帝说：“你到耶利哥城的时候，你们要记得，我要吩咐你们，耶利哥城里面的东西不能拿，什么都不能拿。OK， 钱财那些不要拿。OK， 那么有一些东西呢，要怎么样归耶和华为圣？那其他东西不要。就有一家人看了以后。”不拿白不拿，战乱时期，有多少人注意到我拿什么东西？哎，所以就偷了一些东西，就拿了一些东西。哎呀，不要说偷了啊，当时那种多么乱。OK， 然后蹲下去捡了，就捡了两块东西啊，放在口袋里面啊，带回去就算了啊，做个纪念品也好，战利品也好。OK， 有人就拿了一些东西，有一家人。OK， 而这个事情呢？使到他们后来在打另外一个城爱城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的事情。出现打爱城的时候，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了。爱城的时候呢，他们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七章的记载里面，你们可以回去看。这里面主要的讲说，他们就觉得说，哎呦，在庆功宴的时候就提到说。我们要去打的时候呢，爱城呢跟耶利哥城比起来 ，small case 小 case， 不用劳动60万人去打，不用去劳城，我们派2000-3000人去打就行了，哎，我可以给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OK， 所以后来耶稣也说好吧，就派3000人去 ，OK， 就派3000人，结果呢，爱城的人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而且死了36人，死了36人 ，OK， 战死了有36人，哎，死伤的不知道多少，哎，一定是很多。虽然没有全军覆没，死了36人，我看的时候我也是纳闷，我说死了36人算什么呢？打仗死伤一定有的嘛，对不对？而且死了多少？又不是3000人先死光了，死了36人。小 case， OK， 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他们第一次吃败仗，第一次被打败了，第一次有伤亡的人数， OK， 所以当时以色列全城都哀哭了，什么意思？那所以呢，在那时候呢，重点在哪里呢？ 神就跟约书亚说，你们为什么哀哭呢？你们当中有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没有听我的话，没有谨守遵行我的话，所以吃了这败坏。你再注意看的时候，我老是讲，每次看圣经的时候，我有很多不服的地方，要跟神 argue， 弄清楚来。哎，你注意看，在耶利哥战争的时候，神有一个吩咐，神的话说：“你要警醒，不可起那当面的物。恐怕你们起了那当面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所以爱城那一阵打败了。但是在第八章爱城的时候，他又说了，在爱城打下来的时候，城里所有的财物呢和牲畜呢，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哎，可以取城中的牲畜、财物，以色列都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很奇怪啊，前面那一个战争，一个都不能动，不要贪心，不能动东西。下一个城打的时候，可以拿，尽量拿。那到底拿还是不拿？打完仗的时候，OK。那些东西可以拿还是不可以拿？要讲清楚来呀、啊。OK，那又拿，那又不能打，又难怪我们这遭殃了，被神罚得要命。OK，那这是什么一回事呢？我想了一下哈，我就想到说，好像我们常常说，这个财物的东西其实不是重点，财物的东西不是重点。就好像我们常常有人问我说，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发大财？基督徒应该要苦兮兮的，那才属灵。有钱的，我告诉你，一定有灭亡的。赚大钱的人了，好地位的人了，贪爱世界，啊，那些潦倒的、破破烂烂的，那基督徒就不是的。财物不是什么，重点在哪里呢？神吩咐他们可以拿，或是不可以拿，你们是否谨守、遵行神的话，这就是一个重点。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刚强壮胆。所以，在耶稣呀，神吩咐他的时候，谨守、遵行神的话，忠心真诚、全心全意遵守神的话。回归神的话，就是真正复兴的主道的意思。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我们要遵守神的话。我就记得马太福音到最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受洗。下面那句话我很喜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凡我所吩咐你神的话，就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复兴主道，神所吩咐的，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要谨守遵行。这也就是以后使徒行传他们经历到的，他们把耶稣基督的教导交给了其他的人，神的道兴旺起来，神的道日渐兴旺起来，神的道大大的兴旺起来。复兴主道是提醒我们的，回到主的面前，回到神的话语上，重视神的话，明白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就算我们一时不了解，一时不明白，不要紧，你要记得这是神所吩咐你。小孩子一个很天真的，就是说我爸爸妈妈讲的，所以我这样做。我们常常跟小孩子玩，笑他们，你爸爸妈妈不懂啦，你爸爸妈妈笨啦，他跟你讲他不听啦，不要听他的话，不 我讲的要听。 为什么呢？谨守遵行，他信得过。我们对神的信心，回到神的话，复兴主道。Okay.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诗篇。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他。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复兴主道，回归神的话，神的话成为这个时代的方向、光和意义。我记得先知阿摩斯曾经讲过一句话，在第八章第十一节，我很喜欢就他说有一天呢，有一天呢，当人饥饿的时候，并不是没有饼吃，不是没有饭吃，不是没有大肉大鱼大肉吃。人干渴的时候，不是无水，不是没有水喝，不是没有饮料，乃因不听神的话，耶和华的话。有一天，我看到这句话的，我心里常常在提醒，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到那一天，有一天，人失去了神的话，人不要神的话，背弃神的话的时候，到干渴的时候，到饥饿的时候，不是没有物质的享受，不是没有一切，乃因失去了神的话。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全部基督徒，我们需要一起复兴主道。我们要一起把神的话高举起来，我们要一起用神的话来服侍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需要神的话，这个时代需要神的方向，需要神的带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看你的话语。主，我们有这个心智，在这个退休会里面，我们响应呼召，我们复兴主道。主，是的，就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回归到你的话语，我们看重你的话语，我们谨守遵行你的话语。主啊，是的，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你的话语，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主啊，这是你说的话，你所吩咐我，我们对你有信心，因为是你在教导我们。主，我们也但愿把你的话能够传开，更多人重视你的话语，把你的话传扬出去，更多人接受你的话语，回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门。